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我的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不知道怎样选呢？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不知道可以怎样申请呢？ 不用担心，我们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我们在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 2757-0200。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 我哋睇翻今日嗰、那個即係法庭嗰個新聞啦。咁啊，鍾漢林咧就被控一項分裂國家罪，咁就兩項嘅俗稱洗黑錢罪同埋一項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罪。咁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就即係提堂，咁啊申請保釋就被拒。咁然後呢、這、一個。即係裁判官啊，即係總裁判官嗰個叫蘇偉德啊，咁就認為呢個鍾漢林咧有即係不依期歸納嘅風險啊，會喺保釋期間就再犯案，有重犯嘅風險，拒絕咗保釋申請，咁啊將案件押後到明年一月七日，咁而家就起碼就要喺個拘留所咧，就要幾個月啊，再上同埋再上庭，咁啊有排審，咁都係一樣。即係冇得保釋㗎啦，係咪？同埋分分鐘咧，嗰、那個所謂分裂國家罪咧，就要司法高院都未定，係嘛？嗱，你睇翻佢呢幾條罪咧，其中所謂洗黑錢罪講咩咧？就話喺2018年一月至到今年七月期間，使用個人名義持有嘅 PayPal 同埋呢一個匯豐銀行户口處理總共70萬元嘅款，我屌你70萬元！2018年一月到而家兩年幾啊，咪年幾啦？年幾？2018年一兩年幾喎？喂，一處理合共70萬元就洗黑錢啦！嗱，佢我唔知佢 PayPal 户口係點解，即係 PayPal 户口可能係因為佢哋嗰度啲學生讀完嗰時候未解散噶嘛，係咪？ 係。 咁佢梗係捐錢俾佢噶嘛，啱唔啱？是不是啊？或者他可能有些印刷品，有些成品，那些人眾籌的政黨，不拉高了他的一次了，不如。那現在就真的，加上那條分裂國家罪，真的都很甘的了，老實說，是不是？現在已經是，你還會相信法庭會公正嗎？香港人會相信嗎？是不是？那跟著控方今天在法庭說什麼呢？他說這件案呢就即有3-4個疑犯的，申請將案件押後10個星期，就是要爭取即多些時間進一步調查。4個年輕人， 十幾歲、 啊、十幾歲，最小的17歲的女仔海根樂，你喂真是真是神人共憤的，老實說，咁仲有咧，就係話佢咩咧？嗱，嗰個分裂國家罪咧，就係話佢喺今年7月1日至到10月27日期間，喺香港與其他人積極組織、策劃、實施嘅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的破壞國家統一行為，違反國安法第20條。嗱，大家要好清楚呢一個日子，7月1日就係國安法頒布嘅時刻。7月1日之前， 學生動員就宣布解散，係咪？咁你七月十九號就已經拉咗佢哋一鑊噶啦。我拉咗之後，佢已經俾你告佢，即係準備要告佢分裂國家罪。咁跟住佢繼續去分裂國家喎。 分裂再分裂。 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咁一係就係呢幾個喂中學生，佢唔識法例，咁樣喎，原來咁喎你。嗱，七月十九號拉就話佢七月一號個安法頒布之日就我做嗰啲嘢就係違反國安法第二十條、廿一條，嗰陣時被告佢嘅 ，OK， police bail， 咁佢周街行，係啊，佢周街行，佢繼續上 Facebook， 繼續去主張分裂國家，因為你而家個控罪講到十月廿七號啊嘛，十月廿七號就係喂拉佢嗰一日啫喎， 係。 屌你老味真系，你系咪离谱啊？你话，嗱，我净系睇佢嗰个，即系吓控方嗰、那个，吓、啊、嗰个喺法院里边讲嗰啲嘢，咁我根据呢啲嘢嚟解读嘅啫。我话俾你听系嘛？咁我嘅理解就系咁啦。屌你妈！我活到七廿岁，我理解就咁啦，好荒谬，系咪？七月一号国安法颁布施行，七月十九号拉佢，话佢七月一号之后做咗啲。即係啊，違反國安法嘅嘢，分裂國家 ，OK， 犯咗呢個港區國安法嘅二十條、廿一條，好啦，嚴重嘅罪行嚟嘅呢個係，你睇個量刑咧，好重嘅可以，係嘛？好啦，跟住你拉咗佢，保釋候查，跟住佢繼續唔驚咁厲害，係嘛？然後你才會有話呢個控罪就是鍾漢林涉嫌在今年七月一號至十月廿七號，十月廿七號即係琴日，即係前日，你拉佢嘅時候，前日啊廿七號你拉佢嘅時候，係咪？咁你話啦，咁即係除非鍾漢林真係有啲問題啦，佢老公係咪？我咁緊要拉到我，我幾個講呢個係。違反國安法，跟住我繼續做喎，你明唔明啊？講嚟講去佢嘅行為咩？喺 Facebook， 所謂嘅行為，係咪？咁另外又告一條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嗱呢個就唔係國安法嚟嘅 ，OK？ 好啦，呢啲所謂煽動性刊物呢啲罪咧，以前個個俾人查，幾乎係冇控罪，即係特區政府成立。大家記唔記得2003年？为廿三条立法嗰个国家安全法嘅时候，关于个煽动性刊物嘅时候拗咗好捻耐，你记唔记得？系嘛？到最后佢夹硬要话喂七一游行都影响唔到佢，继续要打逾期喺立法会系恢复二读，跟住我咪日日喺电台度叫人喂，屌你咪你啲议员啊包围立法会啦，乜乜之类啦，系嘛？咁啊曾荫权打电话嚟俾我嘅啊嗰阵时。又話喂，而家嗰個煽動性刊物嗰度改曬啦，都冇殺傷力啦。咁我哋嗰陣時好關心個煽動性刊物咁嘅問題，係嘛？而家呢就攞出嚟就告呢班靚仔。咁點樣為之煽動性刊物先？嗱，呢個唔係國安法嚟喎。喂，你真係要置呢班年青人於死地啊！一條國安法都未夠，仲要洗黑錢。發布煽動性刊物係嘛？仲要違反國安法，咁你係咪嫌佢死得唔夠咧？嗱，我作為一個長者，我就覺得你係屌你乜咁樣，即係用呢一種咁嘅手段。喂，你話嚇嚇佢，叫佢唔好亂噏嘢係嘛？告一兩條輕啲嘅係嘛？咁都話唔係都有啲人都可以幫你解下話。你話係屌你啫，你犯法就要告你嘅咧咁啊！哇，又國安法。係嘛？違反國安法二十條，有呢、這個即係 洗黑錢， 分裂國家，跟住洗黑錢罪兩案，跟住就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你先係驚佢唔死，係嘛？對付一個後生仔，一個年青人，係咪？喂，好啦，退一步，即使佢觸犯咗啊呢、這個即係、啊、你認為係觸犯咗一啲罪行。你唔使要趕盡殺絕到咁係咪啊？我屌你老尾，真係你有冇仔女㗎？嚇、啊！佢而家殺人放火啊！嚇、啊！你有冇仔女㗎？你啲人，包括你啲法官，你有冇仔女㗎？屌你老尾，真係係咪啊？ 咁我唔知到時啲律師點同佢辯護咧？睇個盤就屌你媽揾邊個嚟打就死啦！咁啊嘛，啲夾硬嚟嘅，你判佢街係咪啊？仲要揾十個禮拜嚟，你而家勾住佢，因為咧俾佢保釋就驚佢偷渡啊嘛，可能係點咧？而家點樣偷渡啊？而家叫你咧偷渡會翻咗大陸噶嘛？會叫你咧？所以悲哀係嘛？即係呢種做法咧，喺歷史上真係係好少見，係咪啊？最撚黑暗嘅時代都好少見嘅，仲要你啲警察屌你落俾你，要即係好似我哋提道理係嘛？警惡懲奸咁樣係咪啊？分裂國家，大佬係咪啊？佢點樣分裂國家啊？而家台灣嗰啲台獨組織，屌你諗到多元流無喺西門町掛緊曬台灣獨立嗰啲旗，喂呢啲行為嚟噶，係嘛？冇人理佢嘅 ，OK， 係嘛？我嗰日經過有一座大廈喺西門町掛起支五星旗啊，都冇人理佢嘅又係，係嘛？咁如果用你而家香港呢班柒頭嗰個標準，係嘛？咁喺台灣呢啲仲唔係屌你咁樣即係拉得啊？係咪？嗰、那個就腐匪掛五星旗，呢、這個主張台獨嘅都係犯法嘅，屌你兩邊分裂！ 以前就兩邊都拉曬，以前就兩邊都拉曬。 屌你真係，咁佢會唔會亂啊？佢會唔會亂啊？呢、這個社會會唔會因為有啲人咁樣諗會亂啊？唔會噶嘛，因為何況諗呢啲嘢嘅人，你可以話佢係點啫？入世未深係嘛？思慮不周、啊、香港人可以獨立嘅係嘛？係中國一部分、啊、再講，屌你個中國有九千萬黨員，有十四億人民，一人咧都口水咧死你啦！獨立咁都可以講呢啲嘢都仲得啊？係咪？咁咪大家鬥講咯係咪？唔係講呢啲嘢嘅人咧就冇事，不但止冇事，仲可以向政府施壓力，你要殺鳩曬呢啲後生啊！仲啱，即係可以何君如之流呢啲冚家產。民建聯呢班撲街係咪？佢哋有呢個自由講呢啲嘢啊！最好霸住亂世用重點分裂國家，屌你乜最大惡嘅，屌你我應該殺撚死佢，咁佢可以講。但係你講嘢咧就唔得啦。咩社會啊？呢個係係咪？冇撚同我拗添啊！我話俾你聽係咪？香港唔係咁噶嘛，係咪？香港不是这样的嘛，你说香港低温就是这样，都没得说了，是不是？即是等于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七十年以来死了多少人，几多人妻离子散，几多人被人打入牢房，几多冤狱都好了，没事，因为屌你被他、啊、控制一切，是吧？没事，是吧？第一佢冧咗檔之後，就可能個個就要國家賠償，要咩咁啊？第日嘅事啦，係咪？唔係，即係個個都死曬啦，可能係在朝嗰啲係嘛？咁但係香港唔係咁噶嘛，一開始就算英國人統治時期都唔係咁噶嘛，係嘛？喂，你1967年暴動嘅時候，拉你落去曾德成派傳單係嘛？判你坐監係嘛？嗰、那個時代，我哋都覺得佢係好撚黑暗噶啦，呢種做法已經係，係嘛？佢係一個聖保羅啊，即係嘅學生，佢派傳單咁啊，就喺即係捉坐監，咁就因為你周街掟炸彈，係嘛？就有死人，有殺差佬咁撚樣啊嘛！而家舊年到而家，佢有殺差佬咩？有周街破壞啊？有打人咩？有殺人咩？有冇啊？冇啊嘛，大佬係嘛？拉得佢哋拉夠曬啦，已經係咪啊？拉咗萬幾人，加上個疫情，而家冇乜人出嚟衝擊啊！你就話屌你立竿見影，喂呢啲係好撚撲街嘅意識形態嚟噶嘛？係咪？你喂穩定壓到一切，你用武力壓制啲人，跟住你話立竿見影啦，咁屌你真係擺出一副屌你咩？即係唯我獨尊、極權大撚曬嗰啲嘴臉乜？但係。人心是不服的嘛，大佬，更加值得譴責的是這些咁嘅建制派呢班敵人，屌你老母，全部都撲街嚟嘅。咁啊唔緊要，而家多一班撲街陪佢一齊撲街。 偽民主派， 係咪？好，張先生。